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走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咁大盘盘菜足够10至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电话嚟订啦！ 處女優惠價，大家點可以唔訂呢個盤菜呢？係咪先？仲要1088喎，好意頭係咪？嗱，今晚咧頭先聽 Jingle 咧，就唔係大軍曹。更加唔係大軍閥啦，大家睇到個組合咧，就喺個大鬧廣昌隆嘅係。點解發生件咁嘅事咧？阿龍係 嚇，哦冇嘢嘅，土伯同埋阿曹總就走咗去玩呢個咩叫做 forensic accounting， 其實就係走去幫嗰啲 NGO 就查數嘅啫。 講唔講得㗎？啲商業機密。 哦冇，淨係講到呢一樣嘢嘅啫，其他唔可以再講落去㗎啦、啊。有啲乜嘢就係佢哋兩個翻嚟嗰陣時咧，就會詳細同大家解釋㗎啦。 OK， 咁樣就所以三節嘅大軍閥咧，都由我同阿龍主持嘅。咁樣第一節咧，通常第一節最多人聽㗎嘛。咁第一節我哋讲咩？第一節我哋完全唔讲任何关于有公共性嘅嘢。係啦，我哋讲私怨。点解呀？因为大军阀花生台嘅立场，喂，我冇嚟返嚟咁耐，第一件事梗係要表忠嘛。表忠就梗係要同阿土伯平反㗎啦，係咪先？喂，有一單新聞应该係网台界嘅花生嚟嘅。但基本上，哇，真係听晒所有嘅网台，我都冇听过有啲咩嘅即係泛民 KOL 又好，本土 KOL 又好，乜春 KOL 都好，都冇講過呢個問題喎。 因為佢不在議席啊嘛，呢個人 係咩？ 梗啦。 嗱，我就見到咧，即係咧呢個馮檢基咧係訪問施麗珊，係啦，阿基哥。咁阿基哥咧，嗱，成件事係咁樣嘅。咁因為咧，我而家咧其實咧係上網嚇、做少少功課啦。係雖然個節目就唔需要做功課嘅，但係 anyway， 咁即係知道咧幾日之前咧，即係就。有一個網上邊咧就見到一條連結，就係話咧阿基哥咧就竟然去訪問施麗珊喎。咁但我揾唔到有關嗰、那個嗰條片或者係嗰、那個訪問嘅文字稿係點樣，我就見到咧一個叫做 Line Post 線報，咁係 左媒嚟 嘅 喎。 紅底嗱唔係，我講紅底嘅意思係因為佢嗰、那個。个标志系红底啊， 唔止个标志噶，俾人起埋出嚟噶，同呢个完结香港基金有关系噶。 哦 ，I see， 咁样就佢咧就话帮呢个阿基哥咧就帮呢一个线报咧 Line Post 咧就写一个专栏，咁个专栏咧个头炮咧就系访问咗施麗珊，咁入边有张相咧就系讲紧即系摆支麦喺施麗珊面前，跟住阿基哥咧就同佢即系有一啲 chit chat 啊、交谈啊咁样样嘅，咁。就其實咧個內容咧就施麗珊就講嘢為主嘅，見到即係得依篇報道揾到關於飛哥訪問施麗珊嘅相關嘅情報啫，我暫時揾到。但 係 咧訪問啊，我讀一讀出嚟啦。咁樣佢嘅最後一段咧就講嘅，就話咧訪問過後，基哥亦有感而發，指施麗珊嘅解説有助港人更深入認為新移民認識新移民呢個群體，佢打錯字啊，唔係我讀錯啊，係更有助港人咧係深入認識新移民呢個群體，亦都認為佢哋甚至有機會幫到香港，例如當中不少家庭屬 中产专业背景，有机会丰富香港人的成员背景，促进城市未来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根据事实法律，他们都是香港人，有权一家团聚。基哥强调，香港人要接纳合宪合法情况之下成为香港人的一份子的人，特区政府更有责任采取积极的措施协助他们融入香港社会。 喂，但是这样，首先我们要将基哥，最尾嗰一段将基哥这只字和施丽珊这只字揞埋，不是将基哥这只字揞埋的话，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会想到谁？ 土伯。 即其实那个不是基哥嚟嘅， 基哥和土伯是 share 紧同一个大佬的，你要搞清楚成件事。 但是已经其实土伯已经即系帮一个本土派手刃咗阿基哥，系咪先？然后咧即系孭住佢块人皮访问阿施丽珊嘅，你系咪咁嘅意思咧？其实而家土伯就唔系去咗呢一个奥斯陆，唔系去咗欧洲，其实就带住呢个冯检基嘅人皮面具就走去访问呢个施丽珊，系咪咁样样咧？请问喂，点解本土派嘅 KOL 吓、当日？即是阿基哥仲上去啲节目佢封烟就各位益友大家好啊，系咪先？喂，而家啲益友情何以堪啊？喂，啲本土派嘅或者本招土嘅网上面有几支大咪大炮呢，喂，请问点解冇人评论下呢单嘢呢？请问喂，任何人即係采取呢一个立场或者呢一个角度觉得新移民系可以丰富香港背景嘅，唔系讲句封你老母啊？点样封啊？系咪？我仲话啲新移民系中产专业背景，如果中产专业背景就仲更加大镬。点解啊？即系嚟香港会更加有呢一个优势，系抢夺香港人嘅饭碗，系咪啊？喂，如果你即系基层工人都算啦，系咪先做一啲基层嘅工作，系咪？可能香港人系唔做嘅，吓咁去洗碗啊，咁样去做建筑工人啊。不过虽然建筑界都会嘈啦，输入外劳呢啲咁嘅嘢，但系而家喂，阿基哥仲话啲中产背景，抢埋你香港中产嘅饭碗，喂咁样样仲唔大镬啊？ 咁冇嘢嘅，大家隔你即係有时都去一去 Con U 嗰度望下㗎，咁好话唔好听，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嘅。 Con U 我轻轻再讲，系咪？ 喂，全部都系普通话人，喂，咁佢哋好话唔好听，毕业之后就自然就俾嗰啲咁嘅 Big Four 吸纳㗎啦，好话唔好听。喂，大佬，即系除咗讲紧嘅就系话，喂，喺香港入边嗰啲大 Masa 咧，佢哋有个叫做子女计划噶嘛，咁因为佢哋就系请。啲大粒佬嘅细路落嚟，咁佢哋嘅老豆老母就自然会俾钱帮衬佢哋噶啦。 咁理论上佢哋唔系一个即系所谓嘅新移民，因为新移民就系讲紧由单程证150个名额入嚟嘅新移民啊嘛。佢哋应该系 f 嗰个咩内地专才计划入嚟个班啊嘛。 啱，但我想讲嘅就系另外一样嘢。喂，亦都有人讲过有啲新移民。真係用嚟做呢一個嘅中國政治避難㗎嘛。咁佢哋走咗落嚟之後，咁自然亦都成為子女計劃嘅其中一員㗎啦。咁當然呢啲係極少數。嗱，即係又用土白嘅講法，咁但係問題咧，始終有呢咁嘅嘢噶嘛，而政府係唔會堵截呢班人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先所謂嘅新移民或者係專才， 堵截得到咩？國家有任務俾你係咪先？ 冇噶啦，咁其實都係面對緊同一個狀況噶，大家無論係基層定係中產，都俾人步步進逼噶啦，好正常啊。 即係大家就唔可以話突然之間本土派話，我從來都冇叫過馮檢基係本土派係咪啊？即係嗰陣時候成日攞佢嚟即係追擊泛民。即係咁樣，喂， 唔係如果 咁講法， 如果呢個重點係在於要批評本土派，就面對住馮檢基去講呢啲違反本土派立場嘅嘢，你都可以冇任何嘅反應嘅話，咁我答你啦。喂，其實喺本土派或者喺本招土呢班人嘅角度嚟講，根本就係鋪鋪清嘅啫嘛。佢哋嘅目標就係要打擊主要敵人，所以要聯合次要敵人。馮檢基喺某啲狀況底下係次要敵人嘅話，咁咪支持佢咯。 個問題就係，但係唔係淨係支持咁簡單啊嘛？係叫基哥前，基哥後。跟住基哥又係益有前益有後啊嘛！喂，你講緊嗱，如果你唔當佢本土派嘅話，大問題。阿基哥係上過呢一個本土派註冊局嘅喎，你知唔知本土派註冊局喺邊度啊？ 仇思達啊嘛？ 唔係啊，本土派註冊局係普羅政治學院啊，係。 係喎， 佢唔係上鬱敏會客室喎。你話阿教主都訪問啊，薯片啊，近排咁樣。喂，嗰、那個係鬱敏會客室。馮檢基上一個咧係鬱敏踩場，係本土派最大型代表性嘅平台。唔係鬱敏點解咁講啊？喺當呢個阿盧思達同埋呢一個阿林康正上去李慧玲嘅嗰度時候，我啱啱先上過去，上去嗰度嘅時候，鬱敏咪點解要拍曬台啊？即係話。你可以代表本土派咩？边个可以代表本土派啊？ 要个平台做咩唔上嚟啊？咁即系话你呢度就先是代表本土派啦。咁即系话普罗政治学院就系本土派注册局啦，系咪？你唔系教主啦，而家你讲一格系注册局局长啦，系咪？系咪？要经理认证、经理注册噶嘛，系咪？啊，咁喂，而家基哥系坐喺郁文隔篱做个本土派认证噶、哦。是咪？喂，佢仲唔系即系加入即系认同呢个本土派嘅？佢嗰阵时候选举嗰阵时候讲咗几多关于本土派嘅说话？哎呀，我系太平绅士啊，我走去探个义士，我又问下啦，基哥，喂，选完到而家，你去个监狱探过几多次义士啊？有冇探过梁天琦啊？探佢梁天琦嗰阵时候有冇同佢讲？你觉得要即系呢个合法合宪嘅情况下，成为香港人嘅一份子啊？讲嗰啲新移民啊？ 唔系啊，佢另一个角度， 佢哋会唔会啲义士会唔会隔住嗰块胶，即系嚟做戏成日咧，即系监房嗰块胶咁啊，有几个窿嘅咧，都要喺个窿入边吐口水吐你咧？何毓敏所讲，毓敏最中意叫人吐口水噶嘛？你见到面熟唔熟？我吐你口水啊！ 但系佢另一个角度，佢描正确咁描述阿梁天琦嘅状况啊嘛，咁佢真系即系正确合法合宪嘅方法成为香港人啊嘛。咁 嗱，我哋唔想抽即系梁天琦嘅水，即系旧年，即系呢旧年就唔系旧年今日，旧年前几日系嘛，就系即系梁天琦即系正式已经入去即系监房，因为审嗰阵时候，因为认咗罪，认咗其中一条罪啊嘛，然后还噶。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喂，如果你即系本朝土。其中一條即係你打泛民，打泛民佢其中一個最堂皇嘅理由就係話你係做政棍啊嘛，做政棍就係言行不一啊嘛，言行不一就即係話你成日就嚟到消費，即係其中一樣嘢言行不一就係消費梁天琦，消費呢集本土派坐監嘅意思啊嘛。喂，咁請問嗰陣時候，阿基哥打上去俾啲益友喺度講啊，我又係太平紳士啊，咁我係探監啊咁樣。首先第一件事探咗幾多次咧？第一。第二就是而家去访问阿施丽珊，佢讲呢堆嘢，佢算点咧？系佢仲唔系即系你如果你喺度讲究就，我见到上个连登噶，有人仲喺度帮基哥补镬噶嘛？哇，基哥话即系新移民都好过呢个李卓人咧，即系话支持南亚裔啊咁样，咁样 样。我支持南亚裔多过支持新移民啊，大佬。 真系咁样拣，系咪？喂，你要边范先？系咪？喂，南亚裔始终都唔系蝗虫，唔系中国人，系嘛？唔系殖民者，系咪？ 喂，仲有啊，南亞裔有傑出人士，有起嗰個律敦治醫院噶，喂，夠同埋佢喺灣仔嗰間石刻廟，我成日喺度黐餐嘅大佬。 喂，即係所以，如果你話你當馮檢基係雞係公子呢一嗰一劑，淨係用咗佢嚟去呢個對付呢一個泛民嚇，甚至話即係有幾條僆仔又話即係俾個香港另一訪問啊嘛，話透過基哥我哋呢個撞沉呢個航空母艦，即係當基哥係神風特經舉咁樣。 其實其中一個、 其實李卓人。就唔係航空母艦，我哋個個都見到李卓人係隻山板嚟嘅啫。 我想補充下資料，其中一個受訪者咧，原來係喺呢一度以前退咪嘅。 哦，係咩？ 係噶。 哦，有啲咁嘅事。 係啊。 哦，係先係。Anyway， 我知邊個。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個重點就係第一，你又係即係撞沉航空母艦，你即係抬舉李卓人，你即係抬舉成個泛民啊！即係好似即係睇杜琪峰兩套黑社會即係上下集咁嘅樣，係嘛？最初阿林家栋为咗抢翻支龙头棍翻嚟，见到有 roadblock 都揸车一抌油撞捻死咗个 差佬， 个交通警察咁样，跟住去到黑社会要争做呢、這、一个做办事人啊嘅时候咁样样，但系喺度吹嘘阿林家栋啦，哇！阿林家栋好劲啊，系咪？当年咧吓、啊，连呢、這个即系差佬都冧得啊咁样，跟住俾阿张家辉饰演嘅飞机喺度串鸠佢话，喂唔讲唔知道，以为你冧咗警务处长添咁样样，即系你冧嗰只系航空母舰，你真系唔讲唔知道喎、啊，系咪先？虽然即系喺黑社会嘅。这个林家栋即是题外话，黑社会的林家栋呢就想不到警务处长，即是但无间道的曾志伟就真的可以想到一个未来的警务处长。即系曾志伟都真系好嘢啊，系咪先？戏里戏外都真系即系做到出嚟，系嘛？跟住仲话好惊啊，系佢撞埋你噶咁样，好在我冇事，我保平安啊咁样。哇，几处之泰然，系咪先？因为佢即系我支持佢做办事啊。如果系有得选嘅话，系 喂咁系因为曾志伟佢老豆系四大探长啲靓嚟噶嘛？ 系即系讲远咗，但系即系喂，如果你吓？你而家利用咗一基哥，当基哥系神风突击队嘅时候，咁但系而家咁即系大王啊！而家即系好似当年大日本帝国咁样，本土派就好似吓。 我冇嘢噶，其实咪等于共产党咁样啫嘛。南京大屠杀死300,000人冇物，咁佢哋就要追究到底咯。咁文革大跃进死几千万人，咁大家咪当冇事发生咯。 你咁样又抽啊救生员水咁样仲问紧啊，大佬系咪？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啊，即系而家基哥行出嚟，你估佢唔知道讲呢番说话，即系本土派 系会有反响嘅咩？系嘛？唔系表露咗，唔系变相宣布咗我冯检基当你本招土系鸡系公厕咩？佢知道有咁嘅效果噶， 不成气候啊嘛。 但系点解佢要咁做先？嗱，睇翻基哥嗰个心路历程，佢点解九次出嚟选啊？佢因为觉得即系泛民对佢唔住啊嘛。吓、啊，又喺呢度坐喺度有份嘅人，郑宇石玩鸠佢啊嘛，系咪？成个泛民针对佢啊嘛，叫佢唔好选啊嘛，所以我要出嚟反台，系咪？喂，同样道理，你估佢做呢篇访问之前，佢唔知道所谓本招土派又会有反应咩？咁当然而家结果系冇反应啦，系咪？个个潜晒水啦，你即系因为可能做好神风特击，佢撞咗埋去隔山板度，自己都潜埋水啦，已经系可能系咁样啦。但系个情况反而就坐实咗一样嘢，就系、是、话其实今次选完之后，系咪基哥都发现其实都系教主有份出埋佢？所以即系有嗰个反动嗰、那个心态，我而家要走翻去吓、啊，去翻建制或者系即系话翻新移民呢、這个喺个立场上面，同我采取一个同本土派、本招土一个截然不同嘅立场。从基哥个心路历程，你见到系有咁嘅可能噶、啊。 你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其实教主俾佢上郁敏踩场，系咪一种补偿咧？既然我出卖咗你，咁我系咪应该俾你做翻？ 唔系啊， 讲紧 个时序啊，讲紧教主请基哥上郁敏踩场系选举嗰阵时之前啊嘛。 系啊， 但系讲紧出卖佢嗰阵时候嗱，我又不厌其烦再讲一次，你听我讲几次噶啦呢个理论。 O K， 系咪就系话你？点解吓教主最尾即系话嗰三不政策唔肯出嚟选啊？系嘛？原因就系佢知道吓冯啊呢一、這个阿刘小丽一定俾人 DQ， 咁然后冯检基，但系 DQ 咗刘小丽嘅时候咧吓、啊，你又揾咗个陈海欣出嚟对家建制派。陈海欣咧即系喺即系喺个建制派入边都已经非常之清楚知道呢条友咧系极度之黑人憎噶啦。是即好担心佢唔够票嘅。事实上喺当日讲緊补选嗰日，我喺唔同嘅平台都交代过啦，係补选嗰日呢係同即係郑永信当选嗰次呢係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就係、是、郑永信喺选举日同姚松炎选嗰日即係嗰个礼拜日入面呢，你见到郑永信呢啲嗰班友呢助选人员呢喺即係喺九龙西呢七点几八点钟已经收晒啲旗㗎啦。但系去到陈海欣嗰晚，我仲觉得我嗰晚我仲系喺美孚喺度，仲同即系陈恒斌走过嚟，陈恒斌就要专登九点几十点走过嚟美孚喺度嗌咪拉票，跟住我咧白住冲埋嚟，跟住大家即系同我哋有啲即系肢体冲撞啊，啲阿伯就系咁喺度脚嗰度系咁踩咁样，系咁喺度压噶嘛，喺度即系动武啊嘛，嗰啲阿伯咁，喂，你见到点解佢哋咁紧张啊？唯一嘅解释就系其实喺嗰个时间，佢哋认为佢哋仲未数够票嘅。所以其實點解要翻馮檢基張牌出嚟，就係因為佢哋知道陳海欣即係呢一個 candidate 未必夠殺，所以首先要 DQ 即係劉小麗，第二你係要再要揾個人出嚟去戒票嚇，咁所以就揾到馮檢基出嚟。好啦，揾到馮檢基出嚟咧，就鬱敏喺後邊就做統籌咯，係咪先？跟住個 sell 個 package 係乜嘢啊？就係話我擔保馮檢基咧，同馮檢基講擔保你有20,000票。但系我而家讲紧个推论啊，讲紧个古仔吓，我冇实情实据啊。但系根据我哋，大家根据我哋专业嘅临床认证，匪类监察院咁多年对郁敏嘅对教主嘅认知吓，即系话，即系教主接呢啲 job 就肯定有个指标嘅，就话嗱几个啊，你今次咧，你我哋帮你手吓、啊，你冧埋我啲飞落去嘅话咧，系、啊、应该就攞到20,000票啊。20,000票可以做到啲咩啊？20,000票你就系可以做成一个关键少数，你出嚟戒嘅话咧。你下一次你就可以即系有呢个戒票嘅价值喺度。 嗱， 咁你20,000票嘅比例代表就系你戒咧，你每度戒5,000嘅话，你可以足以影响其他人冇得当选噶啦嘛。OK， 咁所以个 package 同基哥deal咧就话我确保你有20,000票，系嘛？好啦，条数系点样样计咧？吓、啊，你冯检基本身你民协佢系即系你当喺2016年选举嘅时候咧。嗰度嗰啲票，因為民協喺2016年九龍西選舉嗰陣時候，譚國橋就係攞成14,000-15,000票噶嘛，大概。咁嗰度咧一半你當係好簡單咁計啦，有一半係基哥嘅嚇、啊，即係大概7,000飛、8,000飛左右咁樣。跟住教主嚇、啊，教主有20,000飛。咁我假設即係教主影響力尚在九龍西動員嘅話，都動員翻一半出嚟噶嘛。有10,000飛暗瓦底，佢唔公開話不投票，即係暗瓦底動員。喂，基哥後面啲人本身都係以前即係同教主關係親密嘅人嚟㗎啦，好多傳媒都證實咗一啲報道。咁我臨埋教主嗰10,000飛落去，咁咪大概18,000至20,000飛左右啊，係。咁你咪可以同即係你基哥第日再同西環丟嘅時候，喂，我要再揾我出嚟，我再出嚟選嘅時候，我有咁嘅能力嘅，我可以即係拎走即係反對派入邊即係大概20,000飛左右嘅飛，我絕對有呢個價值。但是去到選舉嗰晚，根據我頭先講嘅觀察， 建制派仍然好担心系唔够飞，所以去到最尾，郁文系过咗五千飞落去陈海欣嗰度，然后咁咪阿基哥咪由即系大概万七八，头先我估计开始咪跌到落，而家个得票咪万二咯，条数咪就咁计咯，一半我拨翻俾你基哥，诶，可能一早叫晒人啲去投基哥啦，仲 reserve 住一半，见到陈海欣唔对路啦，就倒翻落去。所以就咩为之，即系卖咗阿教主卖咗基哥，就喺呢一个事情上边 guarantee 吓，我倒一万飞落嚟你嗰度嘅，喺你嘅基本盘入边啊，咁但系结果就冇倒晒落去。结果而家基哥得个万几，佢仲有咩 bargaining power 啊？仲可以点样扮泛民啊？结果咪就要去翻线报嗰度，直情话要，因为要，如果佢再行出嚟嘅时候，佢再冇一个即系 bargaining power 俾你听，佢泛民可以戒票啊嘛，佢唔够飞啊嘛，个验证就系得。你个比例就好似黄成志咁样喺呢个喺新东咁系咁跌。你而家基哥，你上，如果你再你去到2020年再想出嚟选嘅话，你唔知会唔会过万飞？咁唯有咪就系第一。系头先讲个嗰个呢个即系演化心理学，即系讲紧唔系即系动物嗰只演化，系基哥嗰个心路历程嗰个演化，系嘛？我教主你埋捻咗我，而家我就要你本土派好睇啊！当初你撑嗰我撑得咁狠咧，系咪先？我而家走出嚟撑新移民，睇下你班友有咩说话好讲？ 但系你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即系今次阿基哥咁样走咗出嚟，即系中。始终都叫做对捧陈海欣有功啦，党国唔会亏待佢，咁佢起码喺呢啲咁嘅红底地方嗰度走去做访问， 我觉得佢收唔到尾数。 2020， 我觉得佢收唔到尾数，所以先至要走，要直接过底就系。如果唔系，佢唔会过底噶。即系如果你按照即系一直以嚟戒票嗰个逻辑，应该佢继续即系喺本土派活跃啊，又继续喺度上教主嗰度啊，系咪先？上呢个本土派注册局啊？ 唔系咁，大家必须要明白国家艰难，尾数难收，你就预咗噶啦。咁咪用住呢啲咁嘅 job 养住佢先咯。咁去到2020年，你有用嘅，喂，唔系拱你出嚟选咯。如果你再 prove 到你有用嘅话，你基哥就可以继续延续你嘅政治生命啊嘛。如果冇用，咁你咪可以正正式式退休咯，咁对佢嚟讲都冇坏嘅。 咁所以即系阿基哥呢单嘢咧，系即系当然啦，系好希望吓，即系我哋促进呢个网台界嘅交流，系咪先？我哋开咗个头，系咪趁阿土伯唔喺度嘅时候，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有以前阿边个阿仇斯达又系即系吓，即系话要即系打。打去俾阿長毛噶嘛，咁樣咁我哋調翻轉頭咯，即係我哋有冇土白電話？我哋呢度即係打 到俾佢成問題啊！而家算啦， 下一節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